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，有情天地，我满心欢喜。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，那感觉如此神秘。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欢喜，虽然不言不语，叫人难忘记，那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， 小孩子门前有许多的茉莉花，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当我渐渐的长大，门前的那些茉莉花已经慢慢的枯萎，不再萌芽。成长已慢慢接近，十七岁那年的雨季，我们